MyRadio 台长梁锦祥新书《香港揽炒之城》的新书简介会，将会在7月16号星期四朝早11点半到12点15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会议室 S426 到 S427 举行，到时见啦。 梁锦祥一周时事，主持梁锦祥。 一周时事同大家见面，咁啊后边嗰度咧，大家睇到啦，就有一个最新嘅新闻啦，就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咧，就喺美国时间今日的早上10點就會開呢個記者的簡報會，咁其實就唔知講乜，亦都未必一定講香港噶，咁但係一個最新的消息嚟嘅、其實我就唔知，可能我喺度等噶啦。OK， 咁但係未講今日嘅正題之前咧，首先賣廣告先啦。咁啊，麻煩技術人員出即係嗰個廣告。嗱，呢本咧就係今年我喺書展會出嘅書啦，就係、香港攬炒之城，呢、這個就係癲狗編輯室嘅文集。第二集嚟嘅嚇，咁喺之前咧，其實有第一集嘅，咁誒嗰本咧就係《香港之死》，文書咧就係冇乜 copy 噶啦，得十零廿本，可能都唔賣出去噶啦。OK， 咁咧就今年書展都唔知咩形勢啦嚇，即係因為出邊咧就話嗰、那個。第三波 係 嘛？唔係，我唔係講圖書館戰爭，係嗰啲我唔啱我哋講嘅，我係講第三波啫。第三波咧就爆七彩啦！我唔知今日可能都去到成 廿幾個， 係啊！哇！真係都唔知咩世界真 係。係啦，都係講翻有好多都係本地感染，而且係源頭未明。 是啊，都不知道什么来的。好，继续回到、大的版面。那我读一读、新书推介会的时间和地点，就是2020年的7月16号星期四早上11点半至中午12点15分，那就是我和毓敏，那就是香港会展展览中心会议室 S426 和427室。咁咧，我哋有一個書展嘅攤位嘅，就係、香港書展2020啦，就普羅政治學院嘅攤位，就係開1C37。咁希望大家到時捧場啦。好啦，咁我翻嚟正題啦。嗱，就今日大家知道啦，由琴日開始咧，其實就發現咗就相當之多嘅一啲不明嘅個案啊。係 啊。 咁咧我諗大家而家其實一個最大嘅疑問就係呢個案邊度嚟咧啊？咁當然其中一樣嘢就係、有啲人就會懷疑係嗰個跨境學童，佢哋係嗰個 變咗帶菌者， 係啦，有可能啦嚇。咁但係而家未肯定到嘅嚇。咁即使有可能個政府都會猶豫少少，就係點樣公佈？ 係啊。 嗱，就呢個問題咧，其實可以大家有一個推敲嘅，就係如果啊，即係好強調一樣話，如果係真係跨境學童嗰度邊咧係帶入咗呢啲菌嘅話咧，咁我哋可以估計咧喺中國入邊咧，其實呢個病呢、這個瘟疫咧 係未完嘅，完完全全唔係受控添啊， 完全唔受控嘅，即係你可以咁去思考啦。 係啊，咁其實講翻先啦，咁我哋記者呢幾日都圍內講緊一樣嘢嘅，就係、有幾多個嚇、真係可以免受檢疫咁樣去跨境啦。咁暫時我哋睇到嘅數字咧，係有成70,000人喺過去過去幾個月咧，就係、以一個可能商人啊，又或者總之係政府佢豁免咗強制檢疫。檢疫嗰個形式係咁樣去喺香港出入境嘅，咁呢班人其實如果有70,000人次嘅話咧，咁都絕對係一個高風險嘅行列嚟添嘅。 係啊，但係問題就係你如果係話好似以前咁樣喺，即係佢陸陸續續嚟咧，咁你照計就唔會有一段時間斷咗纜噶嘛。台灣就一直都斷纜嘅台灣，但係咧就係突然間呢兩日爆咧。咁有啲人就計嗰條數啦，就話佢由跨境學童佢可以進入香港嗰日開始計，啱佢嚟家咪啱兩個禮拜，咁呢兩個禮拜就嚟潛伏期嚟嘅，即係你可以用呢個方法去思考呢個問題。咁、但係我哋就唔 elaborate， 因為我始終覺得就係呢啲由翻嗰、個專家去理解成件事啦。咁我哋覺得可以做一樣嘢就係話，大家咧就重新要將。我哋喺三月份開始嗰陣時，嗰種好強烈嘅戒備嗰種咁嘅心態咧，就要重新去即係應用翻喺日常生活入邊啦。 咁大家而家知道啦，咁鬼熱，好多人都走去沙灘噶嘛。咁你冇辦法，咁你沙灘唔通戴住個口罩咩？係咪？但係平時咧，我相信大家都有一個感覺嘅，就係你去到咁熱嘅時候咧，你喺加拿大個口罩咧，事實上係比較辛苦少少嘅。另外一樣嘢就係開始大家冇咁熱，衝去洗手啦。 係啊，係啊，係啊。咁一個係絕對察覺到 嘅。係啊，就算戴口罩人都少咗嘅。 嗯。 嚇，雖然係多，但係我見到我而家除口，我喺街度，我見到人係完全唔戴嘅啊， 都係好多啦。開始都話天氣熱咧，咁嗱冬天嗰陣時咧，就會有好多人去，我聽講就好多師奶啦嚇，佢買咗啲非常之高防護，係五層咁嘅口罩嗰啲，但係就話如果去到呢一個天氣，你戴五層嘅口罩嘅話，變咗佢哋淨係買咗啲好高防護嗰啲氣是 level 3的口罩，咁變咗就話佢哋係有絕對一定數量的氣壓率，即係話啊，佢係為咗防止血噴落去個口罩啲會滲透啊嘛，咁所以其實嗰啲口罩咧就係冇咁容易散熱，同埋咧佢係真係 trap 住啲空氣係 trap 多啲嘅，所以戴上去係會辛苦啲嘅。咁有好多以前買咗啲好高防護口罩嗰啲朋友咧，都好話啊，其實我呢排咧啊，我自己都有少少後悔㗎，因為我覺得咧自己咧買咗啲咁勁嘅口罩，但係我戴咗上面之後咧啊，又搞到自己好辛苦喎，然之後就偷雞啊，自己喺側邊咁樣啊，整個窿仔咁樣，可能唞下氣。 唔係咁，有啲情 係啦，又或者喺人少嘅地方咧就拉落嚟。係啦，咁嘅話其實呢一個態度就啊絕對唔好噶啦，咁希望即係大家都要係話反思一下，唔好再做呢一樣嘢。 嗱，另外一個好危險嘅地方就係我哋喺最初嘅時候咧已經提過噶啦，喺老人院入邊爆發，咁今日已經有幾單噶啦，係 啊， 咁一路老人院入邊一爆發咧，咁就我就即係嗰陣時已經問過一啲院舍啲朋友啦，佢哋話好難極難處理嘅，咁而家就開始，咁所以亡羊補牢嚇，係咪未為晚也咧？咁啊睇埋呢幾日就知啦。咁但係咧，如果你環顧世界嘅話咧，其實嗰個第二、第三波個情況咧，基本上我諗好多政府其實係放棄咗，即係我甚至可以講係放棄咗。你睇下就係巴西嗰個總統已經中咗招， 令咗自己中咗招。 呢個係繼英國首相Boris Johnson 之後第二個元首中招嘅嚇。咁但係咧就如果你睇埋美國咧，就基本上佢都冇符噶啦，冇符，因為佢而家係一個好兩難嘅情況，就係話佢究竟要控制個疫情啊，定係還是去嘗試令到個經濟 reboot 個經濟。咁當初嗰個本嗰、那個 instinct。他的本能的反應就一定是去 搞好經濟， 搞好經濟先的。但問題就是如果你一路有人是感染的話，那些人剛剛上班呢，或者這個所謂 work at home 這個現在這個概念是不是一定 是會令到大部分人呢會留在家裡。你一留在家裡呢，有一個衍生的問題就是很多人不會出去消費， 是 的，那是連鎖反應來的。好了， 令到整個消費需求都降低了。而且在美國呢，戴口罩呢一個呼籲到依家都係，即係儘管係過咗幾乎半年嘅疫情啦，到依家啊好多人都係仲認為咧係唔需要戴口罩，同埋口罩冇用。咁呢一個都係無疑令到美國呢個疫情咧個傳播係雪上加霜。 係啊， 講翻話老人院嗰個傳播鏈啊，係英國嘅老人院傳播咧。咁根據朋友嘅消息得嚟咧，咁好多老人家正喺院舍嗰度死咗，但係因為就話佢哋係從來都係冇辦法被證實係惹個武漢肺炎，咁變咗咧嗰個數字咧就唔 count 落去武漢肺炎個傷亡裡面。咁所以我希望即係大家睇到呢一個啊英國有咁嘅前科之後咧，就咁如果啊大家喺香港啊，無論從事老人院行業，又或者自己啊已經諗住話將屋企嘅老人家送去老人院。之前咧，咁依家可能真係要再啊諗下有啲乜嘢多啲嘢係可以自己做到咁樣去保護個老人家佢咯。 冇嘅，咁你要同嗰個老人院嗰邊傾傾咯，就係佢哋自己個防護措施或者 佢哋個資源啦，都要了解一下啦。 咁有啲嗰陣時係三月四月嗰時都打電話上嚟啦，就話佢哋唔夠口罩嘛。係 啊。 咁而家就應該照計咧就 容易買好多啦， 容易買好多嘅。咁但係後邊牽涉一個另一個問題，就係話你有一個叫防疫疲勞啊。即係你經過咁多個月咧，其實好多人都已經有另外一種心態，就係、是，反正都係會中噶啦，或者即係機會好大啦，咁啊都唔好理啦咁樣。咁呢個態度就唔得嘅，因為點解咧？而家唔係淨係你嘅問題，譬如去到啲老人家度咧，佢哋嗰個免疫系統咧已經，或者佢哋自己有長期病患啦，譬如頭先你提到嗰、那個。 我哋好多時候我哋都收到英國嗰邊消息嘅，佢當 complications 啊，就係嗰個所謂其他嘅感染咁樣啦。咁大家都冇時間，而家係真係查就係究竟係直接導致到由呢個武漢肺炎直接到佢死亡啊，定係還是有其他嘅一啲已經存在嘅原因，因為咁而惡化啦咁樣。咁我哋喺科學新知都講過嘅，其實就武漢肺炎咧，佢有一個特徵咧，就令到你身體嗰個好多機能咧就會受損啊，因為個氣血液嘅凝固啊。咁但係呢個我哋唔講啦，我哋最重要咧就係今日咧佢講嘅主題咧就係呢個美國。佢白宮啊，佢正式宣布佢會退出呢、這個世界衛生組織。咁後邊嗰個含義係咩嘢咧？咁樣咁呢個含義本身咧，其實如果係作為觀眾嚟講，特別香港觀眾咧，就好即係唔係好貼身。但係呢個問題佢後邊嗰個含義咧，我哋會問一個我哋好覺得好重要的問題，就係、是、到咗依家到咗呢個階段。美國會不會突然間，尤其是在這個特朗普的領導之下，突然間 U-turn， 即是跟中國達成了一個貿易協議而放棄香港？這個其實是很多人一種一個噩夢來的，因為大家都放了很多的投資下去這個 Donald Trump 度，就覺得他可以跟中國這個 抗衡 或者是鷹派對華的鷹派。咁特別是咧，就大家睇最近。呢一兩日有一個消息啦，就係、是美國同中國嘅貿易談判咧，會喺八月重啟貿易中嚇，咁亦都係留學啦嚇，咁、可能呢邊亦都係以往嗰啲貿易談判對手啦。咁我哋今晚就嘗試透過 WHO 呢個問題，佢自動係即係離開呢個 WHO 世衛組織之後。我哋點樣去分析話佢對香港嗰個問題，甚至呢個貿易嘅問題，其實個取態係咩嘢咧？兩者之間有冇關係咧？咁但係第一樣嘢要阿朱玲介紹一下啦，乜嘢係世衛組織先？係 啊， 嗱呢個好重要嘅，點解咧？後邊大家睇到篇文嘅，其實世衛組織咧之所以成立咧，同中華民國一個外交人員係好有關係嘅嚇。 係啊，絕對係啊。咁其實對於我呢啲九十後嚟講咧，傳染病啊，又或者公共衞生呢一個意識咧，我係真係低好多嘅。因為我由細到大咧，聽到對於公共衞生呢一個，又或者一啲傳染病嘅論述咧，都係由上一代同我講話。哦，原來以前啲人咧係會好容易有天花嘅，係啦，即係我啲阿伯啊，我啲叔，我啲伯公嗰啲咧，係會同我講，哦，細個嗰陣時有好多人會養唔大，咁點解咧？原來由細到大咧，唔單止有白喉啊、白日咳啊呢啲嘢咧，原來係會影響好多，係影響社會上面好多人。嗰、那個健康令到佢哋咧，原來係活唔過佢哋到成年嗰個時候啊。咁變咗原來咧，由可以講話二次大戰之後都係有咁嘅情況啦。係直到六七十年代開始咧，即係因為呢一個醫學昌明關係，所以先會研發到好多唔同疾病嘅疫苗。但係咧，要研發一個疾病疫苗係需要投入好多嘅資金嘅。咁所以個世界衛生組織其實係已經由十九世紀末就已經開始有咁嘅諗法，就一開始喺個國際聯盟嗰個框架底下咧，咁大家咧就去着手研究啲咩黃熱病啊同埋啲藥疾啊，究竟點樣可以防止啲人喺藥疾裏面死亡啊？因為其實唔好講話外國人啦，我哋香港如果大家去嗰個赤柱軍人墳場，睇到嗰啲一開始嚟香港開荒嘅英國人咧，咁睇住佢哋嗰啲我記得嗰陣時咧就有一個好深刻嘅印象，就係佢哋好多咧都係好後生咁死， 十零歲、廿歲死嘅。 係啊，之後睇翻嗰啲紀念碑咧，就講話哦，原來佢哋得到啲藥疾咁嘅疾病咁樣死，咁樣所以就死亡嘅。咁所以由呢個國際聯盟一開始去成立一個公共衛生辦公室開始咧，咁大家就不斷咁樣用一個國際框架，第一分享大家嘅研究成果，因為研究成果分享咧，其實就係唔使話一個實驗室，佢可能等十年先分享到一個成果先研發到一個成果，但係佢可以從其他嗰啲partner。 其他國家的公共衛生情報咁樣咧，就大家可以互補大家研究上不足，從而咧就更加快更加有效率咁研發一種預防疾病嘅方法。咁呢一個就係其中一個點解公共衛生呢一個議題係有一個國際合作嘅需要啦。咁第二講翻話二次大戰之後啦，咁二次大戰之後咧，其實都係美蘇呢兩個國家咧，就係一個霸權國家嚟噶嘛。咁當然喺呢個時候咧，國際主義咧就係重新燃起啦。尤其是係蘇聯，因為史塔林佢本身咧唔係一個行國際主義嘅人嚟嘅，佢覺得蘇聯係應該圍內自己嚇，發展好重工業先。 呢度咧我要阻咗你啦，佢原因好簡單，因為咧呢個牽涉到就係呢啲馬克思嘅主義嘅教條。係 啊， 咁喺呢個蘇聯嘅俄革命成功咗之後咧，咁啊有兩所謂兩條路線啦，一條就係頭先你講嗰就係即係 國際主義啦， 國際主義啦，咁嗰個就係托洛斯基嘅。咁佢個 argument 係咩咧？就係一個國家嘅革命嘅成功咧就唔夠嘅，因為呢個國家成革命成功咗之後咧，其他啲資本主義嘅國家咧會圍堵佢，會攻擊佢，咁所以一定要即係要帶動埋其他呢啲即係國家嘅革命，咁所以咧要輸出革命嘅，咁呢個叫國際主義。係 啊。 咁但係咧，史達林嗰個講話就係唔係，我哋其實咧就唔可以咁樣做嘅，因為我哋未有足夠嘅實力，我哋要搞好我哋自己先。 係啊。 咁講下呢啲嘅教條嚟啊，真係做起上嚟唔係咁樣嘅，因為點解？大家其實兩邊有即係都有做呢啲國際主義嘅嘢。咁、因為去到即係呢個 二戰之後， 二戰之前咧，其實有第三國際嘅。係 啊。 咁啊，托洛斯基搞咗第四國際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表面。咁即係頭先你講過咧，就是、一個理想化嘅講法啦。理想化意思係話。我哋從嗰個 textbook 入邊咧就話喺第二次大戰之後咧，就因為咧大家都覺得即係嗰個戰爭停，即係終止咗啦。咁、我哋就要 多啲嘅國際合作咁 合作，維持世界和平。呢個第一個嚟嘅。所以咧就之後咧有聯合國啦。咁而家呢個世界組織其實就喺聯合國呢個框架下邊去成立嘅一個 機構、 一個機構嚟。咁但係由於嗰個衞生嘅問題咧太重要啦，所以佢形成一樣嘢就係、是，我哋睇落個感覺就係、是，哇！好似佢自己即係manage 好多嘢咁樣。咁但係點解我哋今晚要好強調一樣嘢就係、是、咧？大家知道咧，而家咧就呢個世衞組織咧排除咗中華民國在外噶嘛，即係我哋通俗啲去講台灣啦。但係世衞個成立就係由於中華民國嘅一個外交人員。他其實是醫護人員嚟嘅，叫施思明， 非常之出名。 佢因為佢呢個世家嚟嘅嚇，佢爸爸係一個即係第一代去英國即係做外交嘅一個嘅施兆基嚇，係相當之著名嘅外交人員嚟嘅。咁兩個亦都係相當之學歷高啦嚇，一個咧就讀 Cornell 啦，而家呢個施思明係讀 Cambridge 嘅，即係讀劍橋大學嘅。咁咧其實世衞。呢、這個 concept 啊，去到即係第二次大戰呢個 concept 本身，原來係佢諗出嚟嘅，或者佢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提供靈感嘅人 ，initiator 嚟嘅。咁佢入邊佢講咗一點咧，即係呢個係佢即係佢自己直情係佢自己諗出嚟嘅啦，就係話 health is a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 and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disease or infirmity。所以健康不是純粹是沒有疾病，而是精神狀態、身體狀這個身體狀態，甚至社會上那個好還是不好，這個才是界定了我們那個即是真正的健康的情況。所以我們今天去講的時候，其實我們就很強調一件事，就是呢一、這個世衞組織今天就排除了這個中華民國在外，其實就沒有飲水思源，特別大家都沒有只係幾多陳鳳虎真啊嘛，同埋而家呢件即係譚德塞啊嘛，咁我哋要喺呢度咧特別去褒揚，就係、是、第一代佢喺1948年嘅時候咧，係即係因為佢喺聯合國做咗好多好長時間嘅外交工作，佢就同一班即係、就是、醫護人員咧就傾開呢個問題，就大家即係、就是、去推行咗呢一個咁嘅世衞組織，令到今日做咗一個成為一個咁龐大嘅組織啦。咁但係咧。好不幸地咧，今日世衞組織咧就搞到一塌糊塗嚇，特別喺呢個處理呢、這個即係疫情方面咧，到而家咧就進退失據。好啦，咁第二節翻嚟咧，阿朱玲就會講講咧，就係呢個聯合國嘅問題同埋而家呢個世衞組織問題，點解會出現一個咁大嘅疏漏，係導致今次咁大嘅人命同埋經濟損失？我哋第二節再翻嚟啊！